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今天来了 U-Radio 唯一还是唯二的外国人，加拿大人是吧？哎，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就是关于教育的问题。从应该是上个礼拜开始吧，就 BBC 的那个 纪录片， 它我觉得有点又像是真人秀，可是应该怎么界定呢？好像 他是用 experiment 啊，实验性的， 嗯， 就是 你觉得 是一个纪录片，你不觉得是记录，不觉得实验性的？ 实验性不觉得，他只是用来，就是我觉得他是 enforce 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刻板印象 啊，来去印证是吧？ 对，他只是我从头。就第一集嘛，只出来第一集，从头看到尾，它都是用来做这个事情， 印证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说的是一个纪录片，我们就姑且称它是纪录片吧。就说的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这种基础教育的差别。十几岁的应该是初中生，看 now 也就是中三， 我们理解初三的学生吧。 对。 中国派了5个老师去，体育老师、化学老师、物理还是化学吧，他两个都教好像。 首先他们选的科目， 科 数学科学还有就是 Mandarin 就是普通话科，他们选的东西就是一个刻板印象， 是吧？就是觉得中国孩子比较厉害的那几科目，对吧？选了，哎， 数学和科学。 我最震惊的是，我的天哪，这几个老师哪选的？英语都很好，哎，英语好不好？ 但是他们有两个是已经在英国有教过书的， 是吧？ 对，像那个科学老师，他在英国之前其实是按英式的那种教育方式在教书的。他说他在中国内地教书的时候，其实也不像在纪录片里呈现的那种模式， 是吧？ 是校方要求他们必须要按这种模式来走， 所以就搞到现在争议很大，就是说你这印证好像。中国的孩子就是在一种非常残酷高压的这个教学的气氛当中长大，但这片子里同时显得英国的小孩特别调皮捣蛋，是吧？目无尊长的那个感觉。那听说现在这几个老师都觉得有点不愉快，就说挑了最乱的来播。 对，他们就跳出来说这本来是最开始最乱的那阶段里边，又挑了最最乱的那一部分给剪出来成了一个片子。其实有点跟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部分时间其实相处还是蛮愉快的，只是有极个别的时间会像片子里播的那样有很多学生捣乱。所以其实你也看到，就是有人就在质疑说BBC 这不是就是为了故意制造话题才搞成这样的吗？但是好像在这个片子没播之前，这话题在英国就已经很热了，他一开始发了个预告就已经很热了。 哎，就据说我看他开头不也稍微点名了为什么 BBC 要拍这么一个节目嘛？就通过他校长的那个讲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孩子面临的环境也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代孩子将来可能面对的最强大的对手就是来自中国， 对， 就隐性的把你当做我的敌人。 说出来我觉得其实有点奇怪， 是吗？ 对啊， 我就感觉这个印象就像以前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扎一个长辫子，不管， 哎，这个为什么奇怪？本来就是啊，中国你看现在越来越牛了嘛，那小孩的竞争力也相对来说也越来越提高，那本来中国人口又多，那你本来就是带诞生这种杰出优秀人才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这样想的话，其实英国来自印度的压力 也很大， 比来自中国的压力更大。因为其实英国真的很多那种印度的 移民，搞不好他下一集就要去拍印度也难说嘛。但是你光看完这个片子，你们觉得很难受吗？ 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是吧？ 我没觉得难受。 Rebecca，你看 他是真的一个真人秀，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把它纯粹当娱乐化的综艺节目看看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我觉得跟其实真的跟教育系统没关系，他们很多的是因为有那个 culture shock， 对， 就是那个文化的冲击，所以才会变成一个话题。如果你是真的，其实你要看的话，我觉得 教育真的是 很难比， 很难 比 较， 比 对，因为那个核心根本就不一样。 关键是要看你拿什么来比，如果是拿他们这个课程实验结束最后的那个考试成绩来比，还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收获感受和体验来比，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像其实中英文化的这个教育理念最大的区别一样，中国教育就注重应试嘛，然后可能你学的东西你考完试就忘了，但是呢英国学生可能你是体验式的那种教学，你记住了之后你可能一直都会记得住，也许你以后用不到，但是起码你知道，哎，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像我们真的考完试全忘了，反正我经常就是考完试就把东西都忘了。 这是只有你而已好 不好？哎，话说这个纪录片它有三集还是四集？他现在就播了一集， 对， 所以英国据说也在讨论嘛，但是更多保守的人觉得比较谨慎的人，就是你等他全部播完之后看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但你光看第一集他的那个比较的方法可能就会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五个中国的学生来带50个英国13到14岁的中学生，就让他们用所谓的最中国式的教育去教这些学生4个礼拜的时间。那4个礼拜之后呢，他就让第三方的独立机构再跟就一般的这个英国教育体系下的学生来评估，看看哪一国教育方式的学生的成绩更好，是吧？你首先看他最后比较的那个结果，他只是比成绩，那可能只是比你短暂的记忆，就是我4个礼拜老师教的那些东西我学会没有，但是长期这些东西有没有潜移默化，怎么样去影响你之后的这些学习，他的这个记忆是不是持久，其实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评估来得出结论的嘛。而且他主要是现在第一集看到那些冲突，它是来自于规矩方面，是吧？你比如说上课不许说话，你要罚站，你要是破坏纪律的话，你得叫到面壁去思过。而且什么体育课你都没有办法去选修，你都是必修，必须得男生跑1000米，女生跑800米。 这是东方跟西方文化的核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东方的思想文化就是儒家嘛，它其实很早就设立了一个类似尊师重道，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由上到下的。 对， 但是如果你像西方文化，就是那种什么希腊的那种，就是三大哲学家，他们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的绝对，他们是可以互相就是 challenge 对方的，所以呢他们在课堂上其实也不会说就是跟你像那个真的那么就是我就是老师你就要听我说。所以他们中间不是有他们去找他们的英国的那个数学老师，他们的关系好像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觉得这个可能是从那个文化的核心就有点差别，所以这样比的话其实当然那个文化冲击就特别的大。 哎，说句实在话，我一直有这么个疑惑哈，你说比如说我在学一些基础的知识的时候，你就教我什么什么乘法表啊，怎么背那些公式啊，这些怎么去挑战老师啊？ Rebecca， 你从小在加拿大受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加拿大吗？那你比如说真的是要学一些物理或者数学最最基本的那些常识的时候，应该怎么去？ 他中间不是有说到那个什么数学是跟那个根据那个能力分班的吗？我们的确是， 但是你都没有教过，你直接就凭能力怎么分班啊？ 他 你都没有让他去努力的去达到你那个标准，怎么就分班了呢？ 他们可能先观察吧， 就是一看就觉得 这小孩比较聪明， 就去进阶班。 对，最重要的是我分班之后呢，我旁边的全部都是中国人， 厉害的聪明都 是 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没有，就是数学方面啊，就 你小学5年级的时候， 就是没有到中学吧，就是哎，真的初中那个阶段。就是开始分班，真的是数学是凭能力分班，但是真的是我们都是就是华人， 是吧？ 分成， 哎，为什么呢？你说这个是因为他们小学学的好吗？他们小学是在中国学的，加拿大学的， 都有吧？ 就是 像我， 是中国人天生 很典型的在香港就是数学很烂， 但是 加拿大是数学变超强的人。 其实我有一个实际案例，就是我大四的时候是去英国读的嘛，那个时候我们有同一门课，中国也教，英国也教，但是就是两边的老师教的是不一样的。结果呢，在上一门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为了推导一个数学公式， 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 老师花了一节课时间， 对，来给学生们推导，学生下面那个老外的学生还都不懂，然后我们几个中国人就特别无聊说这个公式有什么好推导的，需要用整整一节课吗？但是他讲完这个课的之后，下面的学生好像都完成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几个中国人就觉得这些公式你记住就好了。 对，你看这就是区别是吧，一个是享受过程，他觉得好像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任务，而且他在解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启发，他享受那个破解的那个快感。但是中国人我知道结论就好了，我干嘛要知道那些过程。 嗯，反正我觉得老师有的时候他这个数学水平可能跟国内的也是有点差距，他也是很认真的在一点一点的算，你就会感觉他对这个也不熟，因为他是教科学的，他不是教数学的。但是这个公式呢，它是用在这个电磁场的领域的，可是它是一个纯数学推导公式，所以底下的学生经常都是那个 云里雾里的。 对对，这是老师自己 老师把大家给绕进去了。 对，就是我感觉是老师已经表现的推导这个公式非常非常的难了，然后就让学生也觉得哇，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伟大了，你怎么能把这个公式推导出来而且最后花了整整一节课。 哎，可是你看这个片子里面哈，不是有两个女孩吗，就说学化学是吧，最后让他们去复习今天到底学了一些什么，他们真的表现很兴奋呢。他说，哎，这个老师教的我真的觉得我学到了东西，而且数学老师一教他觉得自己数学老师好像教不明白，中国老师一教全明白了。 但是也有， 对 啊，不是也显示说有那个反着的吗？ 其实没有，这跟每个学生其实怎么去学那个东西很重要。 嗯哼， 所以你不能说这是一套系统就一定每个学生都可以， 对， 是平等的，都可以学到东西。 嗯嗯， 而且我觉得中国跟英国的系统其实他们，我刚刚不是说他们核心是不一样的吗？中国其实他很在乎的就是竞争，就互相竞争。嗯，英国应该说西方系统嘛，他们其实很在乎的是寻找跟你就是发掘你的好奇心这一部分。 对 对，相对而言他们是很隐私的，就像成绩他们都是虽然会贴在墙上公布，但是你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号码，那个考试的号码和你的学号是不一样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到时候去查的时候，你是根据自己的考试号码去核对成绩，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谁考了多少分，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英国可能他们有一个理念，就是像公式啊或者数学这种东西，如果你是做生物或者是理工科学研究的，你不用懂这些。像考试的时候他们都会给公式，中国是需要你自己把公式 背，他是写出来， 对，他是单独给你一张纸，你这门考试里会用到的所有的公式都写在上面，你到时候可以直接看公式。然后像数学计算，中国都是给你草稿纸，你自己在上面算，他们直接给你发计算器。所以 那个叫 TI-85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计算机公司。 哦，是吧， 德克萨斯， 对啊， Texas Instruments 就是专门给学生考试用的。 对 对对，然后所有的学生人手一台计算器，所以他们都不用算这个数。你像以前咱们算数算错了经常会把题做错嘛，像他们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只要把那个数字按进去，然后 X 是什等于什么 Y 等于什么，然后它的公式自动会出来， 很智能的，就像那个什么 cosine 啊，那个叫什么 cosine 啊， 对对，那些全都有的函数啊，那个开次方啊平方根啊全有，对，比中国那个计算器 真的不用算的， 你都能把那个公式输进去，然后你只要把数再放进去它就直接算出来了。 那他们这么学数学就什么都不用记，什么都不用背，他们最后能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方法呀。 我问的问题好蠢 呀。对，他们学到了方法呀，对吧，他们不注重这些，但是他们学到了方法，可能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应用到实际的你需要去使用的领域当中，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你怎么去推导这个数学的公式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或者是这个数加起来是多少，就是他们宁愿把时间都放在比较有开创性的领域吧，我个人感觉，就是我宁愿去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我只要用到这个公式的时候，我用计算器或者用这个现成的公式套进去就行了，但是我不用把它之前再花时间背过，或者是说花时间再把这个数一个一个手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 对，你们都讲了很细微的这些差别哈，都是有海外受教育的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事儿现在就感觉发酵到它成了一个很宏大的命题，你可以从很多的层面去理解。有人说这个反映我们的民族心理啊，你看中国就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嘛，对吧，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是 过五关斩六将，你小的时候、 啊、这个跟苦难 就是有苦难。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苦难的文化，苦难的这个心理特征，就是你从小到大你所有的这些 很多 任务你都是把它当做一个人生任务来完成。 嗯， 但是这些英国的小孩他可能本身的生存压力也没有我们这么大，就像 Rebecca 讲的，我更多的是发掘最适合我自己的，去发掘我自己的那个内心最适合做什么，去激发我自己的这个好奇心，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符合家长的期待，符合我本身要去立足这个社会我应该怎么样去谋生。所以就是你看这是一个层面。那有人也说你一些微观的这些，你比如说中国的传统，孔夫子教导的因材施教，咱们其实一直也在提，可是似乎现在做到的，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你别说他们现在上一个班是五十个几三十个学生还几十个学生， 这个片里是五十个学生， 拜托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一百个人这难以想象。所以你看城乡差距，它的这个具体的教学方法，具体的教学资源，它是有千差万别，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这么一刀切的去进行衡量。那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讨论的这个办法，那毕竟它是一个很值得探讨，也没有办法说几十分钟咱就能探讨出一个什么结论的这个命题。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想到了两个角度的这个嘉宾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呢就是身在英国，他呢是在英国接受的中学教育，然后一直在那边上大学，现在在英国做咨询的工作，同时呢也在做留学中介、留学顾问的这些 同行呀， 这些公司的真与熟。叫杨希，我们来听听看哈，就是想知道英国人他们对这个纪录片关不关心，那他们聊的话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聊法。那等会儿听完杨希之后呢，我们下一部分回来还有一位在美国他当过两年对外汉语的老师， 嗯， 那也体会到做老师的这个角度哈。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中国的老师一直在强调纪律，其实他去那边的时候也很苦恼关于怎么样去管纪律，那他的一套方法，他在美国受到的文化冲击又是怎么样，我们等会儿来继续来听，先来听杨希的分析。 我看英国网友的一些聊天啊，很有意思，两方面的评价都有，主要在对于中国教师比较支持的一些方面的，就是在谈英国学生的这样一个课堂纪律和素质的问题。其实这个英国学校呢，视频里面有说嘛，它是大概有1600个学生左右，所以呢我基本估计它应该是一个公立学校，而且从它的班级的大小也可以看出来，因此他的学生应该说只能代表英国部分的学校的学生。嗯，公立学校相对于私立学校来说，他的课堂纪律本身就是比较差的，而且学生的基本的一些知识的素养相对私立学校来说也比较有劣势。比如说视频当中有一个小片段啊，就是我们中国老师说他们的那个不专心听讲，然后同学们一直在聊天，会拖慢课堂的进度。然后当中有一个英国的女生，她的理解马上就是说他们比中国孩子笨，但是其实她没有认真听老师的讲话。英国网友有好几个网友呢是在当着这一点说的比较厉害，就是说他们英国学生第一个他抵触对老师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有的时候他听到的并不是老师所说的，尤其是在公立学校。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理解能力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在这方面谈论的比较多。另外呢其实对学生课堂表现，就是支持中方教师这些人的观点呢，对学生的这样一些表现啊其实也是比较不满的。因为我亲身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我刚到英国来读书的时候，我是15周岁过来读书的，然后我在课堂上当时有一个非常就中式的习惯吧，就是首先我会举手发言，举手发言之后呢，在发言的时候我一定会站起来从座位上。很多英国学生就我的同学们他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在他们那儿就是你如果想说话可以直接张口说，如也有学生会把手举起来，但是就是肯定是不会站起来的，所以这方面的讨论就比较多一些。其实当时我的化学老师他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师，教学教龄应该是比较长了，他非常喜欢我这个举动。为什么他喜欢我这个举动呢？因为之前就是可能是20-30年前他刚开始教书的时候，英国学生也是这么做，所以英国的这些支持中国老师的网友，他可能是中年或者是到50岁啊这样一个年龄，他可能他小时候也需要举手发言，他小时候的课堂纪律也是很好的，所以他可 可能看到镇上的孩子，尤其是公立学校的这样一些孩子，他不太遵守课堂纪律，他比较反感吧，也可能有这样的因素。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持反对意见的，或者是有体验过东西方教学的这样一些人呢，他就会说到一些关于那个中国教育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这样一个严格的教学制度，而且不希望学生挑战老师权威的这样一个教学方法，或者说教学的习惯呢，可能会扼杀一些创造力和英国人所比较崇尚的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他的辩证思考能力。那么这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英国网友提出来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另外呢，他们还提出到就是一个比较流水线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就是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通过同样的培训，他要解决同样的问题，然后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些学生的这样一个标准化出来。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我在做了这个教育中介之后呢，后来我做了一期暑期学校，今年做第二期暑期学校。那么在我第一期暑期学校的时候去听课的时候，我听了一堂艺术课，就是他们说以绘画为主的艺术课。当时呢艺术老师就向所有的学生问了一个问题，有些学生是西欧来的，有些学生是东欧来的，因为我们亚洲中国的。他说你们学校有多少艺术课，艺术课的课时，你可以看到就是从西欧到东欧到亚洲，从西到东这个数字是在递减的。给我的感触比较深，因为当时我是用了一台 iPhone 手机，然后我看我的 iPhone 手机的背面，它写的是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处于位于加州的苹果公司设计，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为什么在整个 iPhone 的生产当中，我们中国的所有包括富士康在生产 iPhone， 他们所占的这样一个利润比率，很多零件都是我们中国生产，他们所占的利润比率大概在2%左右。那么我觉得这和我们对于作为副科，也就是艺术啊，或者是体育或者音乐的不重视是有关系的。我觉得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讲，其实未来要步入发达国家去增强我们的竞争，这些方面是总是要和西方竞争的。 哎，他讲到哈，就是现在英国其实有的人反倒是觉得英国的小孩不懂事儿，是吧？你应该对老师就是应该尊重一些。他讲的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刚去的时候反倒是有老师欣赏他那种对老师彬彬有礼，发言举手起立，这是过去英国的这个传统，确实是应该这样子，对不对？ 但是我感觉英国的孩子们对老师还是蛮尊重的，但是只是私下里他们是对你绝对对人都是很尊重的，他们不会不尊重。但是呢在课堂上他们会就像 Rebecca 说的，他们会有质疑，他们敢于发言，就他们的那种文化氛围就是我有任何疑问我可以随时打断你的讲话，在课堂上这不是不礼貌的事情，但是如果私下里我跟你说话我不会随便打断你，因为这是礼貌的事情，可是课堂就本身是应该解答疑问的， 就是说课堂它有他们约定俗成的一套规矩，就是这些规矩跟咱们中国的规矩就不一样，对吧？ 对，因为底下比如说如果我们不懂，然后两个人讨论，老师也会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但是不要私下讨论。所以在咱们中国你这个问老师举手，老师一般都会觉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笨，然后你我都讲完了你怎么还不懂， 怎么这么多事儿？ 对，但是英国 影响别人， 而且对啊，他就觉得说你如果你就是停在你这边的话就影响到其他的学生，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很在乎那个 syllabus 没有办法就是按照那个 时程 表 去进行， 对对对， 但是外国的话真的没有在管这件事。 他们没有时程表的吗？ 他们有时程表，但是呢他们真的会就是很老实的，就是把过完一个然后再过完一个，然后就是大家最起码大概都懂这样子。 主要还是大家一个是小班教学，对吧？我那个杨希他还跟我举了很多例子，就比如说他说一些好的私立学校，像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这个公立的 学 校，但是更好的一些私立学校他小班小到他可能一个班就5个人，十个人， 所以老师可以充分的了解每个学生的这个个性， 对， 他必须得保证差不多大家都懂了我才往下， 然后他们每个人的性格，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的这种进度，比如说我知道你在哪门课是比较差的，然后可能大家都讲完之后我还会单独给你做 tutorial 把你这个进度辅导一下，但是在中国这根本是做不到的。 是不是因为他们确实考试的压力没咱们这么大，你说没有什么非得要考上一个大学，考上特别好的高中。 英国比的话还好哎，因为英国其实他们的高中生也要考一个类似就是 A level， 对， 嗯， 才能进那个大学。但是如果你说美国的话，他们真的毕业了， 对， 就完事了。然后之后你要不要考那个像是什么SAT 那种，是你自己， 嗯，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而已。 这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他社会他除了高考之外还有别的路，比如说有一些职业的， 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就是很多人以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念大学，但是现在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有英国，就是我宁愿不欠这个钱，因为他们要借那个 student loan 嘛，我宁愿不欠这个钱，因为你那个钱要花很未来二三十年都在还这个钱，所以他们宁愿我既然我真的想要发展的部分真的不需要一个大学那个文凭的话，我就宁愿不念这个大学， 那就去，那至少有别的出路嘛，比如说我去念个什么职业的这种学校，我以后有一技之长是吧，我想做些什么具体的，我不搞学术研究，其实我也可以有很多的发展机会， 对， 这个恐怕还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举英国的例子，英国本身它大学的学费针对英国人或者欧盟的人口学费就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国际人口要便宜很多，虽然后来涨价了一次大家在抗议，但还是便宜很多，然后对他很多学生来说其实不是多大的负担，基本上你毕业一年以后马上就能还完。然后另外的就是说你刚才说到如果你不读大学，他们有很多很多免费的社区学校，里面会有很多课程教你，比如说一些基本的职业技能等等都会有的，而且他们也会专门的设就是这个政府组织的找工作的中心，然后也会给你在里边安排工作，这些都有，所以你就看他们就像这个片里老师说的，有一个中国老师不是说是跟这个英国的福利制度有关，因为你们的这种福利制度让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竞争性，确实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他们这种福利体系的保障是非常完善的，所以就导致其实你看除了欧洲的这种白人之外，有很多的外来的新移民，很多人都是不工作就拿这个政府的福利来养活自己的家庭的，所以这也是其实导致他们这个教育理念跟我们中国这种教育理念不同的一个关键原因。 哎，但是我看那个片子里面那个校长马上就反驳了是吧，他觉得这个老师理解的有些片面，他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是他觉得更加深层次的可能是教育理念的不同，他们会把学生就更多的是当做一个完人教育吧，可能是吧，培养他一个完整的这个人格为先。那刚才春雨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本来是说要听另外一位对外汉语的老师讲他美国的这些教育经历，但是他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跟他们本身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置和他整个的社会资源的分布的分配的情况是有关系。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沈新华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个对外汉语的老师，他讲的观点就是说这只是其中一方面，他也觉得跟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有更加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没有呈现出来，就是我刚才开头讲的苦难的文化其实他说的。 我个人感觉哈，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感觉，不一定准确。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我老觉得是一种苦难型的文化哈。就是你的这一辈子呢，是要完成很多很多的任务的。小学之后，第一个任务就要升初中，要好好考试；你第二个任务要高考；你第三个任务是啊，大学了以后要么考研，要么毕业啊，要么找工作。这些都是任务，那你可能你毕业了之后你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结婚生子，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受到了这些逼婚的压力也是因为这是任务型的，你要完成你的这些人生的任务。那另外我觉得至少在美国来讲，美国可能和英国还有点差别，那在美国来讲我接触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轻松娱乐型的一种人生文化，当然不是说他们不上进，美国人工作非常非常的勤奋，他们这种勤奋程度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勤奋本身可能除了一种功利性的目的之外，还有一种 啊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一种主动性的一种行为。我老觉得他们也是经历了很多相同的这种啊链条哈，过了一关又一关，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 嗯， 然后结婚生子。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完成每一关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主动性和主观性可能平均程度要高于我们，把个人的情感，把个人的思考更多的融入进去。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呢，也更多的充满了个人的思考。不过这点说回来了，就是他们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和他们的基础教育本身的这种理念不同有相关的。 好，这个沈老师哈也是说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回来之后呢，来听他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他在美国教美国的高中学生这两年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冲突，也包括在这个片子里面这些老师看上去是非常威严哈，希望是在学生当中树立他们的权威，他也有类似的这些心路的历程，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经历？三点半新闻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Rebecca。 好，我们来听听沈清华老师啊，跟我们讲述他在美国当外教的这两年的经历。他是在北卡当了两年的对外汉语的老师，教的学生呢是高中的学生。 首先在国内教学里没有太多的啊课堂管理的问题。他在纪录片里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 classroom management。 嗯， 那这个词在美国的在国外的这种教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师的技能的问题。我在国外的教学的这几年过程中，我发现那你首先不做好纪律的管理，就是很难进行下一步的。 嗯， 然后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在深入一步来讲，如何进行课堂管理。在国外进行课堂管理呢，肯定不能是以国内这种以教师啊无上权威为中心的。如果老师说的话都是圣旨，那其实课堂管理很简单，老师说大家请安静，大家就安静下来了。那其实在国外做课堂管理的话，并不是以教师的权威为绝对的主导，而是说有他们的一套规则，不是通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地位上的差别而进行课堂管理，不是一种我叫一种统治型的哈，这次可能不准确，而是一种契约精神的。这其实说深了也是和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别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在国外进行课堂管理的话，首先你要制定一些课堂规则。那这个课堂规则的制定呢，首先是基于一定的理性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执行这项规则，是吧？这是一种理性的基础。那第二个，当我们师生之间都同意了这些规则之后，我们都去按照这些规则来行事。当你触犯规则的时候有哪些惩罚，当你做得好的时候有哪些奖励，那这些都是形成了一种契约。那这种契约精神是凌驾于师生双方之上的，而不是说以教师的权威去啊引导整个的课堂管理。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首先在制定规则的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明白，我们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课堂实现啊我们教学效果，甚至是我们相处之间的这种愉悦性的一种最大化，对不对？那学生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从他本心上来讲，他也是希望去学习到知识，然后在这个课堂中有非常好的啊学习体验以及社交体验的。所以那在这点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啊，这个利益的一致性就成为我们制定课堂规则的一个根本的啊需求，对不对？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种理性上的一种思维。 嗯， 那你刚才问到了一些啊有哪些规则以及如何去执行和贯彻这些规则，那我觉得这个层面就会啊再稍微的浅一层。哪些规则呢？那有些老师他喜欢制定一些比较啊细致的规则，比如说啊上课不能吃东西喝东西，进班之后啊前五分钟必须要把你的纸啊笔啊都准备好放在桌子上。 嗯， 那有些老师的风格则不同，有些老师是制定一些更加一种啊普遍性的规则，比如说简单的几个规则。第一个啊师生之间互相尊重。第二个规则同学之间互相尊重。 第三个规则，那我们一起合作努力来啊，实现我们课堂教学的成功啊。有些老师偏向于这种风格，因为这种风格的可以涵盖小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两个思路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以及啊，对于不同风格的老师，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一个东西。 嗯嗯，就是说这个制定规则的过程哈，它会不会也要考虑到是什么样文化背景的学生？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跟某一些学生在制定规则的这个过程显得会比较容易一些，有的可能就比较难达成共识一些，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对，我觉得首先可能是要了解当地学生的一个心理预期以及当地的一些文化，你才能够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说在视频中那位数学老师吧，好像说让那个学生啊说话是站到前面去，对吧？是背对着那个墙站着。这种规则的制定其实是不符合学生的心理预期，也是大大的脱离了当地的文化的。所以这种规则首先本身来讲，他没有和学生就是之前讲好说，如果你违反课堂规则的话你会受到这种惩罚，首先他没有讲好，第二个这种惩罚措施是不太符合啊当地的理念的，所以呢它的效果是不好的。 嗯，诶，那看到这些措施哈，如果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可能会说这是属于体罚学生，那我想知道如果在美国真的是有一些特别调皮捣蛋的学生，他在上课的某些小动作他可能真的是影响了其他同学，那会有什么处罚措施吗？ 举我们学校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就是当有一些学生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的时候呢，那老师这时候是有权利啊，拿起电话来告诉教务处，请教务处的一位同事呢，把这个学生带离你的课堂的，就是会把他暂时放置到另外一个课堂。对， 嗯嗯，那你们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或者你们可以接受的底线在哪儿？ 我觉得这是有一些，他没有明文规定。应该说是老师和学生以及学校之间，他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地带，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预期。比如说这个学生做出了一些特别离谱的事情，比如拿出一支香烟在教室里抽烟，那就是已经非常离谱的事情了。 嗯， 那这个时候师生都会觉得这个简直不能忍受了，是吧？那个时候一定会打电话。 嗯， 那有时候学生拿出手机来玩了10分钟，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让他移出教室，你也可以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那这个时候老师有很多的决定权。 嗯嗯嗯，学生他有没有很逆反的时候？会不会冲着你是中国老师的身份来故意的有一些挑衅性的行为？ 会有的。首先一个外教的身份对于很多当地的学生来讲是很新奇的，他们平时可能接触外教的机会也并不多。第二个，从青少年的心理来讲，他一定会去挑战你的权威，去试探你的底线，对吧？他就是说，哎，当我进一步你退一步，我再进一步再退一步的时候，我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不退呢？ 嗯， 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他会去这样做。所以在老师一开始接触学生的时候呢，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言出必行、课堂规则明晰这样一种风格是非常有益处的。 嗯嗯嗯，你能不能再举举例子，就具体的？ 首先在我班上的课堂的还不多，因为我毕竟是外语课堂，学生都知道会是外教，但我在学校的过程中其他的学生的交互中是有这种现象的。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规定，就是老师除了教课以外有一些课间值班的这样一种责任吧，我和另外一个美国老师就是每一天在第四节课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大厅里边呢，为那些迟到的学生写一个 pass， 那学生拿了这个 pass 就可以去其他的教室去报到。当我们去写这个单子的时候，那我的英文的听说，特别是对一些名字的拼写，其实是比较慢的，对吧？有时候问学生说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有时候学生就会去模仿你的这个带有口音的英文，有时候他会说哎呀你写的好慢，他是这样一种很我认为是很正常，但是也是不礼貌的一种言行，也是会有的。 嗯， 对对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一笑置之，如果做老师的话。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掌握一个平衡。 嗯， 我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会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来处理。 嗯， 但是我在开玩笑的过程中，我会提示他，那你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师生之间相处，其实和父母子女之间相处是有共通的，就是他是孩子，他是没有太多理性思维的。你如果说是一味的去退让， 相当于父母对于我们孩子的溺爱。当你真正去关心他的成长的时候，那你其实是需要脱离一个简单的这种是啊溺爱的这种程度。溺爱很简单，那我可以不说你就过去了，对吧？我给你开个玩笑过去了。但其实你在更高的一层面来讲，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处理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情绪。 嗯嗯。 等再往长远来看，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过去一些年，那当他学生长大了之后，他再回首来看，那这些规则甚至有一些批评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对， 嗯，那就是我看这个片子哈，可能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说中国的老师他是高高在上的，是权威的，但是呢，是不是在英国他就是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师生之间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这种哪个是权威哪个不是权威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只是师生之间，包括西方国家的这个家长啊，父母与子女之间，就是说是有一个分离的，就是内容和形式上的分离。那形式上他们的交流方式一定是平等的，就是我不是因为是你的爸爸，所以我要求你知道这么多，所以要求你特别的去遵守我跟你说的话每一句话。他在形式上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形式说，哎，那个包括他的经常英语说，他们这互相之间并叫爸爸妈妈会少一些，有时候甚至会叫名字，对吧？那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和对立啊，对不起，不是对立，是平等的，对吧？在内容上来讲，那父母知道，其实说虽然我是和你在就像是平等的交流，但我知道我对你是具有教育的啊义务和责任的，对吧？那我在一些话上我可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去交流，但我其实是在引导你，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分离，但其实在交流的方式上确实和我们有比较大的差别。 好，这段主要是从纪律讲起啊，就是讲到他在美国的这些经历。他有一个细节跟我事后讲述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他刚去美国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困扰，他晚上会睡不着觉，就甚至做噩梦，就梦见跟那些学生们歇斯底里的冲他们吼，就因为他们都不听他的。所以呢，这可能对于中国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其实这个我觉得，因为很多的西方人他是觉得你要不要学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本身的责任，你想学的话你就会自动的会好好的学，你真的不想学的话他也不能去 外界强加给你， 对。但是可能东方的就是说你这个一定要 先，我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职责， 先学了这个东西，对，所以就变成是他们18岁之后其实家长是真的不管你的，在那个西方社会里面，就变成在亚洲可能会听到所谓的啃老族，但是在西方社会比较少听到这个词。 就是说每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啊，他要为自己负责， 你不要希望任何人，但是社会为你负责。不是那个老师片子里一直在强调，因为你们是福利社会，你们即使没那么勤奋努力最后其实也活得挺好， 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极端。 对， 真的 就是说没有人主动的说我要拿政府的钱，是吧？我还是希望自力更生，但是如果我实在是混得不行，我至少也有个最基本的这个体面的生活。 嗯，不过有的时候啊，有些人也会计算，因为在英国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去工作，你拿的最低工资没有社会福利给你的最低的这个收入高，所以他就会选择在这段期间拿这个自己失业，然后拿社会福利，然后等到，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福利是连续拿有上限的嘛，你在多长时间之内不能一直拿，他就拿到差不多了，然后再去找一份工作。然后当然这个就表示他们其实制度是有漏洞的。 好，那其实这个话题呢它有很多的面向可以讲，比如说有人觉得哈，这个应该是证明这不同的观念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西方的这些教育它是更重视人，就是我把你当一个成熟的人来对待，我并不是向你灌输什么样的这个价值的观念，我只是去开发你，去启发你，去引导你，你要做出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选择，我并没有义务说你非得要向我希望的这个人生道路上去走。所以这些可能也是更多的人觉得这次应该是会受到冲击的一部分哈。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来聊。 You radio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Rebecca。 哎，说到中国和西方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互相借鉴，这恐怕也是很多人最后落脚点的所在。有人觉得西方的孩子应该学中国，比如说会更刻苦，更加努力，更加的这个会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也不怕困难这种。但是呢，从西方的教育， 我反而觉得这个西方的人他们是更加这个努力，更加不怕挫折， 更加努力吗？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因为看这个片子里感觉，你看他们有 这 刻板印象，十二个小时，你们中国学生每天要这么长时间在忙功 课。而且他这个纪录片的他名字是 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我们的小孩够坚强吗？ 就是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这边，他这个标题就是说啊，我们的英国的孩子都是不 tough 的，就是没有办法刻苦的，但是中国的孩子都是很刻苦的。其实他这个纪录片让我想起了有关于之前那个耶鲁的一个法律教授他写的那本书，就是那个虎妈的赞歌。他那时候就是引起了很多讨论，就是亚洲的教育方式，还有就是那个美国的教育方式。那么他之后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就是哪一个种族的人是比较那个在学习能力方面，他其实当然就是亚洲，还有就是犹太人。在我个人一直都觉得犹太人在这方面才是真正的强国。 我是觉得咱们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不是教育，我们是在教你考试。然后你像在国外，我如果说他们的这个学生在做这个 coursework 的时候，他会知道，哎，你的成绩差，但是他不会因为你的成绩差 一棒子打死你， 不歧视你。但是中国会自动给你分波，就比如说我们是好学生，这个好学生的标准就是我们考试成绩高，你们是坏学生，所以我们就把人分开了。但是在国外你做这个小组作业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你可能在这方面是差一点的，但是只要你努力，他们不会觉得哎，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拖了大家后腿等等的。有很多时候虽然他们知道你成绩差，但是大家在一个小组，他们就会帮你把这块补上。然后但是在国内，因为你成绩差，我就不要跟你一个小组，你们去跟差生。 就跟上次我们做那期特别节目似的，请的耀中的那个谢博士嘛， 对， 他也吕博士，他也是讲到西方的这些，他们国际教育也是这样，他更强调的是跟自己竞争， 对， 而不是说我要跟班上谁谁谁竞争，我必须得考试要考过你。但是刚才 Rebecca 讲，你说过了18岁之后，就是西方的小孩，你感觉上在片子里似乎调皮捣蛋，但是他到了一个节点，他立马就成熟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完这个东西，我第一个感觉真的是比较中学教育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实 是吧？ 真的，因为他们大学突然间就很成熟了起来，而且很多人他们真的会去take a gap year， 就是去什么工作啊，或者是真的旅行啊，他们从那一年的学到的东西是真的是比很多可能你一直待在学校里面的更多。 所以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总结，说事业教育可能是更加的重要，和这种教你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知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就不说知识你过两年，你话说现在咱们中学学的全忘了， 换代太快了，对。 但你得教会他们你怎么样去自己接下来的这种自主的学习能力， 而且 里 面其实他们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的 academic achievement 就是他们学术上面是比那个英国的小孩是多3年的。但是他们其实这一些所谓的量化的其实都是数理方面的，其实里面也没有包含所谓的创意逻辑，还有一些什么思辨能力之类的。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容易就是可能就拿自己就拿来说啊，我们亚洲的可能就是在这边很强， 对， 然后他们但是就忽略了其实现在可能要做生意的那些什么沟通能力啊，可能还是 社交能力和表达能力。 对， 你至少在这个片子里我看到每个小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们很愿意说， 对啊，都头头是道的，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老师哪里不好哪里好，是吧，他都可以讲得非常的有条理和有逻辑， 亚洲学生 不会惧怕， 就是说、啊、 不会害羞， 是老师就不要说了。 对， 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考察的点就是如果这些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的表现，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中国的大学老师说你 在面对大学的考试不得不放水给所有的学生通过，因为其实他们本身的成绩是很差的，但是如果你严格执行你的那个评判标准，可能班上有 60% 以上的学生都要挂科，你就不得不放水。而且如果你不放水，学生会去找这个学校的领导反映，给你施加压力，然后还会给你说，哎，你看这个老师就是为了收礼然后才不让我们过。但其实他表示非常无奈。但是你反观我记得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凡是来这儿做的坐着的这个英国本地的学生，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刻苦和努力。也许他们在理解能力上有些时候是达不到那个很高的水准，但他们真的很认真，他们下了课就会跑去图书馆，为了做一个项目可以做到废寝忘食。反过来看中国学生，虽然坐在课堂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着说啊，这个东西考试要考这个，所以我们把这个学会就好了，如果这节课没有用，对，我们就不去学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而且中国没有，中国亚洲学生特别喜欢就是考试的时候是选择题，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答案。 对， 但是外国学生他们很喜欢申论题， 对 open question。 因为他你怎么写，通常第一句教我们被教的就是说，你只要把开始的问题先在你第一段 repeat 一次。 好了，其实这个纪录片只播了一集哈，它接下来还有几集，可能现在也不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不管什么结论吧，它终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或者学术性的或者很完整的这么一个比较，纯属它属于一个话题，可能开启大家，哎，这个话题确实值得好好的去思考。那今天非常谢谢 Rebecca 做客三 D 话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想对我们说的，可以在微博上找我们，搜索三 D 话新闻，就可以在上面发表你的建议。那我们每天都会去看啊，其实没有回复大家，我们都看在眼里的，有机会一定会跟大家这个一一的回复，也会精选一些觉得说的很有见地的一些建议，和不管是批评赞扬的，我们在节目里分享。那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拜拜 拜拜。